和我一样，睁开眼睛再张望，灵魂另一半遗落在这世界上。我们太相同，都太小心太倔强，因为生活上所以就聚在孤单。是不是缘不太多浪漫，是不是因为寂寞感染这一晚，让我们有了一种联想，让我们看到爱的彼岸，一眼就情深意忘。是不是月光般的海洋，是不是眼角假装坚强这一晚，像很久的歌。 弯弯睫毛里无

前哭泣。 自然的就所唱给你听的歌。我们经历过叫做爱情的忧愁，也许那一段你忘了，但我没有。这永远都只是我心意的颜色，你们喜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，还有些习惯我留着，总送不走。 雪山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

是写出永恒。我很认真，你为我给的完整。我很认真，因为爱你是我的责任。我很认真。

雪，雪中再也找不到你的身躯，只有阳 有别人可高声呼喊。